特别可心乐意的那些个游戏啊游艺的项目啊，也介绍介绍，让大伙呢也怀怀旧，是吧？就这么个安排，到时候呢也是特别的请您千万别走开啊，持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今天是百姓读报会，我是李欣。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节目的到场嘉宾，这是录播啊，我们录节目是星期五的事儿，星期五下午在我们的一个小机房里头，几乎每个月呢我们都得请这么几位听众朋友过来一块儿来聊一聊，是吧？聊的好坏呢那个咱们先不用太深究，是吧？这个咱们都不是专业的嘛，也不是演员，是吧？也不是真给您演节目，跟春晚那个标准那不行，那差太远了。但是呢就是说跟大伙儿一块儿聊天，咱们这个互动交流，是吧？咱们图个高兴啊，心里痛快嘛。介绍一下啊，这个老朋友，这是黄文秀黄阿姨，还有一哎您好您好，还有一位呢是冯叔，冯叔呢也算老朋友了，这来好几回了，是吧？回头呢十一特别节目呢还有他的人家介绍的这个那个时候他小时候在北京有趣的事情。 别老人家了、 啊、这个把您给说老了这不合适啊，因为您看上去这可是啊外貌来说真是比夜班车绍兴啊，你别看夜班车是一七零后是吧，看上去真的啊也就是二零后吧，反正是夜班车来了啊， 零零后 啊，零零后， 一九零零后， 对，咱们就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正式开始读报。还是咱们老规矩啊，一上来呢还是生活提示，黄阿姨，要不然您打头说吧。 好 啊，您给我们打个样，定定调子啊。 现在听节目的人肯定都是最热爱广播的人， 嗯， 但是呢肯定您也觉得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比如您没在家出去了，或者是呢您错过了某个节目， 嗯， 我给您提个建议，您在现在的智能手机里啊，您下载一个听听 FM， 嗯， 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听广播，听您最喜爱的，您及时听也行，或者是您回放也可以，甚至于您还可以自己建立一个自己的电台， 嗯， 这是一个挺好的手段。 嗯，你看这个这没托付啊，这黄阿姨给我们做一广告，当然这也是希望大家多支持多帮忙，那里头呢也有立心我的节目，您可以上那儿去听一听，是吧？还有没有生活提示？ 有 啊，您来 那个。您像今天啊，今天晚上估计这晚高峰啊时间会很长。 您说的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啊？ 周六啊，就今天啊，咱们节目播出这天啊，26号 啊， 还有过几天那29号跟30号，也就是十一长假之前，尤其像30号晚上，您像这个各大高速出京的高速出京方向啊，估计会车多，您啊最好选择好出行的时间跟路线，避免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太多了。 对，因为这个中秋啊，它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十一七天它是免费的。 对 啊，所以呢大伙儿这个有扎堆出行的这种可能性啊，这个提醒还是很及时的。冯叔，您这儿有什么需要跟大伙儿托付的吗？ 哎呀，托付不敢说 啊， 这个叫 生活提示， 三大运营商有望近日公布下月起同步执行的是什么呢？ 啊， 剩余流量将可转存至下月。 哦，就是他一直啊，他这个事儿他没有落听儿，打牌叫落听儿，没落地。他以前一直说过这个事儿， 对， 叫提速降费嘛。 嗯， 这其中就包括这个。 嗯， 那我因为这个粗枝大叶啊，我也用手机，但是呢，我算的没那么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您这个流量啊，就这个月啊，比如说您剩点儿，但是呢，按现在的规矩，好像是。到了月底就 清零， 清零了啊！这流量指的是什么呀？就比如说您还剩点，比如上网的呀什么之类的。 打比方说 啊， 您这个流量没准套餐或者是您买的流量包， 嗯， 比如说500兆的流量，您最后啊没用了，可能剩了100兆或者50兆， 嗯， 到时候呢一到自然月为止啊，这给您清零了，您带不到下个月去。 哦、您看看， 哎。如果按照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来讲呢，它可能就可以积攒到下月一块用，因为什么呀？这个您花那钱 实际上您要用不完，您是省出来给自己省出来的 哦。 您但是您带不走， 对对对， 是您自己赔了， 没错， 对吧？ 没错， 您要能带走，最起码这钱我觉得花的不冤。 嗯，这个咱们静候佳音是吧？他这不都说了吗？说是可能是将。是将可呀，是可能的。 10月1号据说要公布了。 要公布了啊，那咱们就拭目拭而以听吧，别拭目了。 期待的。 啊，期待中期待中。那个那就下面要是没旁的事儿，咱就开始正式给大伙儿讲故事了，好吧？要不还是冯叔您给说一段吧。 啊 打您这儿说啊，您来。 说一个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很好。 嗯。 就说在大连啊海滩上，有很多人在游泳，忽然有人听见有人呼救，就说有一个老头在水面上不行了，就呼救，被渔民给拉上来了，拉到沙滩上，有人给报警了，报了那个救护车，这时候看见一个大姑娘啊，过来给这个老头啊跪在地下啊，跪在他旁边给他做人工呼吸，做心肺按摩按压这些那个急救措施，很熟练，一直坚持了10分钟，等到这个救护车来了，交给救护车，人家医务人员继续来抢救。后来据了解，这个大姑娘啊叫郭媛媛，是大连一个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人家是本行，所以他呢看见这种情况义不容辞，就过去施救，而且他穿的是婚纱，这很奇怪啊，穿着婚纱高跟鞋，后来一问呢，人家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到这海滩上来拍婚纱照，赶上这么个事儿， 新娘子， 对，准新娘，准 新娘 啊，这个事儿做得很好，我觉得应该值得称赞，并且利用这个电波向郭媛媛送去新婚祝福。 应该啊，这样的姑娘这个应该是和和美美圆圆满满是吧？但是呢我这儿还多说一句啊，就是有时候咱们读报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他会有这个进一步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这条新闻，这我就得问一下冯叔，您刚才说到的这位郭媛媛姑娘，人在医院里面工作，是大夫护士啊？ 护士， 那就她是比如说进行心肺复苏啊，什么按压呀之类的哈，这她做的很内行。那我问一句，冯叔，这个您会吗？ 我还真没弄过，但是我在电视上看，理论上知道 啊，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个怎么个动作，知道？ 对对，这个知道， 啊、就是这个就很难得，甚至于因为有的人你问他，他都不知道啊，这怎么做呀？不知道啊。这个其实还真的是挺耽误事儿的啊，这个咱们说国人啊，大伙儿包括我啊，都是要增加这方面的一些个基本的常识和技能。咱说学雷锋做好事儿，咱不能光有一颗爱心和热心呢，是吧？咱也得用心啊啊。那个谁，黄阿姨，您有什么可跟大家说一说的？ 好 啊， 我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啊。 嗯， 就是马上呢咱们就到中秋节了，跟着是国庆节，那肯定这个高速路上又会车辆很多啊，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节日更要注意安全，咱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个节多好啊。这个事情啊发生在23号的凌晨，在沪蓉高速路上丹阳境内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车祸，一辆满载木材扣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撞上护栏以后又翻到沟里去了。民警接警以后赶快的赶往现场，同时呢救护消防排障路政等同时去增援，到现场一看呢，车上的几十吨木材扣件全部的倾覆，而且一部分呢还都折挡在这个车头上，给这个救援工作呢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而且车头已经严重的变形，都扭成这个麻花状了，就只听见一个男孩子的声音啊在呼救，而且这声音非常的凄厉而且又急促。这救援人一看呢，车上一共有3个人， 其中两个人呢，就是驾驶座上和驾驶座后头的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这时候呢，医务人员真是见缝插针，正好这个男孩呢，他伸出一只胳膊在车外，救护人员呢赶快给他输上液，这样呢为了补充养分和水分。当这个对着这些木材扣件打开以后，看见副驾驶上啊非常感人的一幕，就是一般的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像出了这样大的车祸，肯定是副驾驶上的人是最最危险的。但是呢，一看这个男孩在副驾驶上，而且他呢伤非常非常的轻，另外两个人呢却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孩就被这个驾驶员啊用身体给挡住了，所以呢不但免了他的一灾，而且呢最后这男孩只是皮肤受了一点轻伤。一问呢，原来就是这个司机呢是这个男孩的父亲，他在出车祸的那一刹那，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他的儿子。这个事情呢是值得咱们反思的，因为现在货车呢多为平头，一旦事故就容易产生这个扭曲变形，是整车最脆弱的一部分。其实人家欧美的大鼻子货车啊是非常耐撞的，对驾驶室内的人员呢就多了一层保障。实际上改进这个工艺是很简单的，如果改进了呢，就为人的生命加了一道防火墙，也是对生命的保护和尊重。 多耐撞的，多耐撞，你看我让你带走了、多耐撞的这个车呀，它也禁不住撞， 对， 它也一样会出交通，一旦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它一样会对人身造成伤害。您说这父亲多么多么感人，确实如此，但是他要是 肯定 小心驾驶，遵守交规，不出这种事情，那么这一家三口现在还其乐融融的， 对， 是不是啊？ 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 那个谁，夜班车，班车，你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的？ 过节的时候， 啊、 不光要注意交通安全，还要注意防火防盗，是吧？ 必须的，那是。 咱说说广州那边，广东那边发生一件事啊，在广州市的花都区有这么一家公司，然后他经营的是什么呀？珠宝玉石 啊、 这个公司肯定这个实力哈。说这九月初啊，这个、公司去山西参加一个这个珠宝玉器的展览，这个带着大部分员工就过去了。然后呢，在这个本公司留守了一些员工。九月五号那天上午，这个公司老总就接到电话了，留守这员工啊就跟他说，咱们家被人盗了，公司里边保险柜呀、什么的，还有这电脑让人给偷走了。说这还行啊，赶紧就报警。没过几天，说九月七号和九月九号分别就把这些这个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当时这些人啊正要干嘛呢，正想把这个花花绿绿的一些石头给扔了，给处理掉，没想到警察就给他按那儿了。当他们得知这些被盗，这他们偷来这些石头是这个碧玺的时候，而且价值高达500万元，自己都傻了，就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石头啊能这么值钱。所以说做这小偷啊也得有点专业知识， 对， 是不是啊？不是，就是这件事啊，不光是提醒说的公司也好还是个人啊，当您要外出旅行的时候，办什么事儿，家里头一定要把这个屋子看好了，防盗是第一位的，是不是？窝都快让人给掏了，您在外边还能踏实玩吗？是不是？ 可不是。 哎， 就是、 没错。 那个谁， 是 冯叔，冯叔有什么可说的吗？ 啊，说一个啊， 大家说说。 那个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做了关于检查北京市公园条例实施情况的这么一个报告 啊， 在报告中指出啊，北京的啊，说是北京的历史名园局部被占用的现象仍非常普遍，历史名园的总体规划和文物保护规划始终没有得到批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实际保护面积与应保护面积的相差近20%啊，历史名园保护的盲区依然存在，园林格局和园林要素 至今仍然尚存的古迹中，仍有1094处没有被纳入保护范畴。 嗯， 1094太多了吧？ 就是就是。 这些历史名园随时有遭到破坏和永久消失的危险。 嗯， 这个事儿提出来，应该是马上就要付诸行动。 对， 迫在眉睫。 对对对。 毁了一处就再也造不出来了。 没错。嗯，这个呢，因为它只是一个新闻，咱们从这个字面上哈，因为它没有那么详细，没说太详细，就是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嗯，甭管是人大常委会这边呢，包括一些媒体啊，不妨咱们就列个表，咱们在报纸上咱们发它一版，是吧？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北京市的这些园林呐、古迹啊，这些个好东西哈，这些这个过去的这个老北京的一些这些个需要保护的这个遗迹哈、啊、有多少，那么这当中有多少主要还是有多少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于说呢可能会遭到破坏，甚至已经遭到破坏了，这些咱们不行列个表都在什么地方，都是哪几处哪一些，这个也可以发动市民一块来参与嘛，是吧？我们不是有这个著名的这个朝阳群众、西城大妈，这个还好像丰台有个什么督导队儿，什么说啊劝导队儿是疏导队儿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是 海淀还有网友 啊， 是吧？这些这个咱们这么好的这些个群众资源，仅仅用在这个维护社会治安这方面，那这不够啊，是不是？发动群众 大家监督， 对，咱们监督嘛，是。头几年就有群众监督啊，那个监督保护文物啊，有是哪来着？我哎呀记不清楚了啊，你也不用提醒我，我真记不清楚了。说是东城吧，是有个什么地方，说让人家给弄成会所了啊！哎呀妈呀，弄成会所了！哎呀呀呀呀呀！后来 贵呀、 啊！哎呀，那东西老贵了哈！这就是后来群众人反映的，说这怎么回事？这个你看后来人家文物部门不出这就出面了吗？看来这种群众的这种眼睛是雪亮的，是吧？共同来监督这个事情，那不就有这个成果了吗？是吧？啊，班车，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啊，你要没有可说的，让冯叔说吧。 别介， 蛮不讲。 别介。 你说两句。 我说这事儿啊，估计大家伙也从这两天网上都看见了。 啊 就是湖北安陆警方啊，就查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查车，就发现一名啊这个老太太在这后备箱里头、 嗯、 SUV 的后备箱里头、 嗯。 这个话说是什么时候？9月21号，人家当时安陆市的警方对挂有一这个江西牌照的这个车呀、啊、例行检查，人家一打开后备箱就检查里边有没有危险物品啊，发现老太太在后备箱里呢。哎，完了以后呢，人说呢这就。赶紧就把这个车跟这人啊就分离了，人家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最后这一盘查就知道了，这老太太呀、啊、是这个，就这不是一家三口吗？夫妇俩带一孩子，是他这个儿子的妈，亲妈，是不是？这个当时说您为什么说到后备箱去啊？说哎呀，我这个我们一路啊从这个江西到武汉去玩去，这个我呢来照顾小孙子，后来这个刚才孙子呀、啊、这个困了，嫌这个车厢比较挤，没法躺下睡觉，然后那个我儿子就让我去后备箱里去了、 嗯、 说警察你也别罚他，是不是？我儿子也不容易，您看啊，我这好不容易用我这个养老金啊这个积蓄给他买了一辆这 SUV 这车、 嗯、 是吧？就你可怜可怜我们儿子，是吧、 嗯、 好儿子， 哎，真是好 儿子， 我这儿子多好啊，你知道吗？ 这好儿子、 哎、你这是吧？所以呢警察是哭笑不得呀， 这儿子养的， 哎，这儿子养的是真好。 对，这个 这我就说这事儿、 啊、这孙子就说这他是为了孙子， 哎，是为了孙子， 为了孙子，他这儿子是吧？你看我这 哎就为了孙子睡觉嘛， 哎， 我得去 照应去， 哎，对对对。 行了行了啊，咱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吧，好吧。 行， 这故事反正大伙儿都明白了哈。 哎， 感谢啊，感谢三位，也是再次祝大家中秋十一快乐。接茬呢，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北京新闻广播，回见您呢。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啊？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